纷争处假，人面多险诈，几许有共享荣华，善伴水滴不分差，无知正女话，徒望天性价，空得意目光住吗？谁料感恶变败瓦，名里有事，终须有；名里无事，莫强求。雷声风雨打，何用多惊怕？心公正白璧无瑕，行善积德聚乐也。险诈，几许有共享荣华，善伴水滴不分差，无知情侣话，徒望添性价，空得意目光如麻，谁料感恶变败瓦。名里有事，终须有；名里无事，莫强求。人比海里沙，无用多牵挂。君可见漫天落霞，名利色间似雾化，君可见漫天落霞，名利色间似雾化。